老将军黄盖想到这儿，气往上中一推门，腾腾腾进来了。众位，孔明先生天下奇才，是我们东吴的客人，你们唇舌相待不是进客之礼。先呲大家伙一顿，然后说诸葛亮：孔明先生，你今时之论何不与我家主公言之？跟他们这斗嘴干嘛呀？诸葛亮也会回答，诸葛亮一抱拳：黄老将军，诸君不知事务，互相问难，我不得不答耳。就这一句话，大家伙全都傻了。人家诸葛亮说了，说他们这些人都不懂事务，非得问我，我也不得不回答，并不是我愿意跟他们斗嘴，我也没那么大的闲工夫，我干嘛来了？既然如此，请鲁肃、鲁子敬心说借这台阶下吧，大家伙也不敢来了，自动的往两旁这么一站，目送孔明先生跟着鲁肃、鲁子敬老将黄功夫走出了集贤堂，到将军府大堂之上面见孙权、宋仲谋。等到了将军府，往将军府里走，从里边出了一位，诸葛亮赶紧上前施礼：“小弟拜见兄长。”谁来了？诸葛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亮亲哥三，老大诸葛瑾，老二诸葛亮，老三诸葛均。诸葛瑾，咱们说过，有一个特点就是脸特别长，啊。总而言之，诸葛瑾没诸葛亮漂亮。诸葛亮赶紧上前施礼，不能说哥哥寒碜就不识礼了啊！小弟拜见兄长。二弟啊，到了江东，为何不到家中去看望我跟你的嫂嫂啊？呵，这驴脸呱嗒往下沉着寒着。鲁肃这么一瞧，是。诸葛亮赶紧笑颜回答：“我是有主之臣，奉刘豫州之命前来拜见孙将军，有国事相商。等把大事办完之后，到家中去探望您和嫂嫂，请兄长原谅。”好吧，我在家中候等。诸葛瑾为什么走？诸葛瑾这叫避嫌。您想想，一会儿孙权、孙仲谋稳坐在将军府大堂之上，端人正坐，他是东吴之主，江东所有文臣武将都在这，诸葛亮特别一尊。诸葛亮往这一坐，我往哪儿？我是东吴的文官，我得在这站着。我兄弟在这坐着，我在这站着。我再大了脸子也没人瞧。得了，干脆我撤了得了啊！所以呢，诸葛瑾走了。诸葛亮眼瞧着哥哥走了，一转身，鲁肃在这一截。黄盖用手一举：“请啊，慢！我有一句话要跟孔明先生说。”老将黄盖往旁边一闪，人不听。请。鲁肃陪着诸葛亮迈步往前走。孔明先生，我还得嘱咐您一件事儿。自行请讲。面见我家主公孙将军，千万千万别说曹操兵多将广。哦，好啊，我自有言语答对。这就是诸葛亮非常聪明的地方，我不告诉您我怎么说，我有言语答对。他有来言，我有去语，说话不能事先定好了，说我事先定好了怎么说，那叫背词儿。你有来言，我有气语，那就看孙权怎么问，我诸葛亮应该怎么答了。诸葛亮心里明白，这是鲁肃、鲁子敬用第三次嘱咐我了。头一次有打江夏坐船够奔江东，在船里头鲁肃就嘱咐我，到了江东之后面见我家主公孙将军，我嘱咐您一件事儿，子敬你说吧，什么事儿？您见着我家孙将军，孙将军要问您曹操到底有多少兵，您千万可别说曹操兵多。哦，望闻问切问出来了，甭号脉了，就知道江东以孙权为首的文武官员怕怕什么，就怕曹操兵多将广。第二次在宾馆之内把他请出来到集贤堂面见这些先生，鲁肃又嘱咐我得嘱咐您，见着我家孙将军可千万别说曹操兵多啊。行啊，我会见机行事。这是第三次嘱咐了，诸葛亮更明白了，你江东怕就怕打不过曹操，为什么？以卵击石，等于诸葛亮抓住了东吴的命脉。好吧，这样鲁肃、鲁子敬陪着诸葛亮迈步够奔大堂，黄盖、黄功夫一旦先行一步奔大堂之上， 面见孙权，然后势力两旁文东武西，诸葛亮跟着鲁肃鲁子敬进来，走到将军府大堂之下了。诸葛亮抬头一看，孙权孙仲谋带着文武官员降阶而迎，在台阶底下，不知孔明先生驾到，我孙权未曾远迎，当面请罪。哎呀，我诸葛亮有何德能之处，敢劳动将军掩迎，拜见将军。诸葛亮心中很感动，为什么？孙权可不简单呢。虽然说孙权年纪轻轻，孙权现在多大？孙权比诸葛亮大一岁多点，诸葛亮27岁出身，现在孙权孙仲谋也就将将到28岁。鲁肃呢，比孙权大10岁，鲁肃38岁。不管怎么样，年纪轻轻，江东之主能看见我诸葛亮降阶而迎，我诸葛亮是谁？我不是曹操，我也不是刘备。我诸葛亮刚刚出山，两把火，火烧博望坡，火烧西野县，在刘备手下身为军师，弃西野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我是败军之师啊。没想到我一个人来了，孙权孙仲谋东吴之主能够降阶相迎，看起来为人谦虚好求。而且诸葛亮知道此人有求于我，有问于我，诸葛亮更明白，孔明先生请，将军请。孙权转身行走进将军府大堂之上，来到公案桌后，端人正坐，文东武西鱼贯而入，站立两旁，鲁肃鲁子敬陪着诸葛亮步入大堂。到大堂之上二次见礼，诸葛亮躬身施礼，诸葛孔明拜见孙将军。孔明先生到了，来呀，请坐。孙权用手一指，诸葛亮谢坐，然后就在这客位上坐下了。鲁肃鲁子敬就在诸葛亮旁边这一站。要怎么说，诸葛亮得走啊，要不然诸葛亮在那犄角那站着，这个呢兄弟在这坐着，我回家了，吃饺子去了，我没看见。诸葛亮往这一坐，手拿羽扇轻轻一摇，抬头看孙权。鲁肃鲁子敬心里踏实，刚才在集贤堂内，孔明先生一问一答，战胜了以张昭为首的东吴的投降派，而今面见孙将军，我已然言语相托3次了，肯定不会惊动孙将军的。鲁肃心里很高兴，把诸葛亮请来，将来周瑜回来，两家联合破曹，决定能战胜曹操。鲁肃这听着，诸葛亮偷眼一瞧孙权，怎么着得说两句客气话呀。孙将军，我家主公刘禹州兵败当阳，寄存江夏，因为军务在身，不能前来拜见将军，我替我家主公问候将军。他这么一问候，抬头仔细看孙权，诸葛亮心里有数了。孙权往这一坐，压得住点，年纪轻轻28岁，孙权长得相貌奇特，你要看《三国演义》原文也说孙权孙仲谋长得骨骼奇特，骨骼雄伟，孙权是一个有特别性格的人。孙权孙仲谋长得方一大口，国字脸，大嘴，闭目自然，两只眼睛是绿的，目露金光，唰一下这绿光闪出来，您什么老坑啊新坑啊，多好的水头，这翡翠也比不了。紫黄色的胡须扇满在胸前，这两只大眼睛目射金光，头上戴着冕旒冠，珍珠九串，身披紫蟒，锦簌簌，花容绕，蟒翻身，龙探爪， 腰横玉带下沉海水江崖，腰横玉带足蹬关穴，是端然正坐。诸葛亮说着客气话，仔细端详孙权，心说行了，就孙权这相貌不能跟他说好的，只能用圆椅击他，把他活给击起来了。我来到江东，凭我三寸不烂之舌，两行凌厉之齿，才能制击孙权，才能把他的情分击起来，孙辽两家才能联合破曹。诸葛亮有了主意了。孙权、孙仲谋看了看诸葛亮，孔明先生，孙将军，孔明先生，常闻鲁肃、鲁子敬谈足下之才，年纪轻轻博览群书，胸怀大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今天来到江东，是我孙权之幸。孙权愿在先生面前请教。哎呀，我诸葛亮有何德能之处，有辱名问。您瞧诸葛亮放棍儿。孙权很谦虚，说常听鲁肃、鲁子敬夸你有才能有本事，今天我得在你面前请教，你来了我非常有幸看见你了。人诸葛亮不卑不亢，不骄不躁，我诸葛亮有何德能之处，犹如将军明问。没什么能耐，你有话你就问吧。鲁肃在旁边心说，那问就问曹操兵多将少啊，就问曹操多少兵啊，反正我嘱咐完了我心里踏实了。鲁肃在这一闭眼，那就听着问吧。孔明先生，今日在新野县辅佐刘皇叔与曹兵交战，请问孔明先生，曹操到底有多少人马？诸葛亮心说急脾气来了吧，张嘴就问，连客气话都没有。你跟曹操打仗在新野县，跟曹操打了好几仗了，现在曹操到底多少人马？哎呀，孙将军，新野县城市又小，人民又少，又无军粮，又无战将，又无兵士。曹操兵来了之后，我们打了败仗，投奔江夏去。曹操兵太多呀，这仗没法打。鲁肃心说：“你到底是多是少啊？”鲁肃、鲁子敬把眼睛睁开一瞧，诸葛亮、孙权着急：“哎呀，孔明先生辅佐刘豫州，一把火火烧博望坡，二把火火烧新野县，杀的曹操兵将。”闻诸葛先生之名是闻名丧胆，怎么能不知曹操多少人马呢？听孔明先生直言，曹操到底有多少兵将？诸葛亮心说：“你着急吧，着急我就告诉你，孙将军，跟曹兵一战，虽说我诸葛亮头把火烧博望坡，二把火火烧新野县，但是我家主公刘豫州。”仁义之心，气息也走樊城，拜当阳，奔峡口，兵屯江夏，投遁此地。我家主公确实是无兵无将，所以打了败仗，在江夏郡大公子刘琦手下安身。据我所知吧，曹操兵将。鲁肃心里踏实，我一人嘱咐三回了，不下100万。鲁肃的心噔一下就跑嗓子眼这儿来了，差点把嘴里出来，心说诸葛亮，我嘱咐你什么来了？一次两次三次嘱咐你，千万千万见我家主公，别说曹操兵多，张嘴100万。孙权一听就急了，莫非有诈？无诈也。那意思你别瞪眼。孙权说莫非有诈，你这是拿大言诈我呢，非诈也。将军，您想想，曹操在山东起事有20-30万青州兵，不错，关州一战战上了袁绍，收降了袁绍的兵将起码50-60万。嗯，然后曹操在中原又招募新兵30-40万，而今大兵南下，得了荆州人马10-20万，加在一起150-160万。我为什么少说呀？恐惊江东之势耳。甭说孙权急了， 这怕曹操兵多将广这帮人都这样了。鲁肃心说我给你嘴巴吧，我要不撤你，我告诉你都对不起你。鲁肃鲁子敬瞧着诸葛亮一伸手的意思，您别说了。诸葛亮不理他，诸葛亮瞧着孙权，就瞧孙权眼睛瞪大了，眉毛挑起了，胸前的紫髯来回飘摆。孙权威有压儿豪啊，这威有压儿豪，这压儿豪这么一颤，诸葛亮也看出来了。能整惯战之将还有多少？喝着嗓门也提高了。诸葛亮心说：“你嚷什么呀？150-160万，您就嚷上了，还问我多少战将？都快站起来了！”啊，诸葛亮心说：“我再吓唬吓唬你。”曹操手下足智多谋之士，能征惯进之将加起来起码有1-2000人啊！啊！诸葛亮心说：“怎么了？半身了哈？”啊！好、啊。鲁肃这人都傻了，我嘱咐半天，您接着还吓唬。啊，能征惯战之将，足智多谋之士，何止1-2000人？还不把孙权吓死啊？孙权手下能打仗的多少啊？50000呐、啊！鲁肃站着直哆嗦，诸葛亮不理他，诸葛亮都感觉出来了。旁边人，鲁肃瞧着孙权，孙权孙仲谋略微一听，孔明先生，我来问你，孙将军，请讲。而今曹操大兵南下，得了荆州水旱马步军20多万，得了荆襄的事业刘琮已死，曹操既得荆州又有何图？诸葛亮心说，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呢？他没事雁江下寨干嘛呀？吃饱了撑的呀。诸葛亮一侧身，孙将军，曹操大�兵沿长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吞江夏，虎视江东，83万人马，扎成100万之众。他还隐瞒了一些呀。既然得了荆州，在沿长江下寨，不直逼江东，又有何图？直接我就顶你！你不是问我吗？孙权为什么问这么一句侥幸心理？倘若他有150-160万人马，他没事闲着在这扎着营，待会儿又就走呢？诸葛亮一语点破。300余里的水旱马步军大营，后边是荆州，已然归着曹操，不直逼你江东又干什么？就是为了灭你江东来的。孙权孙仲谋怒火千丈，孔明先生，既然如此，是战是决，请你替我做一决策，你给我拿个主意，我到底是打还是归降？诸葛亮心说，问着我了吧，刚才为什么降阶而营？诸葛亮手拿羽扇轻轻的一抬，半站着，然后又坐下来，亮有一言，不知当讲否？虽我有计策，恐怕将军不肯听从耳。你不是问我是战是降吗？我能说有一条计策，但是你听不听我可不知道。愿闻高论，孙权的意思我听。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